欢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来的路上又是下雨，其实今天白天还好，但是呢，虽然说天不晴，可是没有下雨，但一到晚上雨又淅淅沥沥的下了起来。不过呢，经历了两天在假期的日子，然后开车冒雨前来上班的路，然后突然间觉得其实这个城市偶尔下一点雨，那种斑驳和雨中模糊的感觉，透着路灯，透着街上的一些灯火辉煌，还是有一番别样的意境。所以呢，也让一向不太喜欢下雨的我突然间 get 到了雨天的那种朦胧美。好了，欢迎今天各位依然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也打卡你的坐标，你在哪里收听午夜情歌呢？如果你要是想视频直播，想看我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现在已经看到有朋友来报道了，那互动的老方式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就可以了，还有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来跟我文字互动吧。今天晚上依然是音乐蓝牙开启，来猜一猜今天晚上我会播哪些歌手的歌曲呢？我想应该有几位还是很好连接上的吧，但是今天晚上的开场曲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因为是一首英文歌，而且马上就要送出来了。今天我们来听亚当·兰伯特的一首 Outlaws of Love。 Outlaws of Love 这首歌来自亚当兰伯特。其实这首歌呢大概翻译过来就是无法控制的那种爱情。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即便可能你在理智上面会觉得，哎呀，我不应该去喜欢他呀，我跟他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但是你控制不住，喜欢了就是喜欢了。所以这就是爱情的魅力，有的时候当爱情到来的时候，你是无法去抵挡的，所有的抵挡，所有的防备，所有的心墙都瞬间消失，都会崩塌掉，只因为爱情。今天下雨，突然间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句话，就是下雨天人和人会保持距离，但亲密的人会更加亲密。哎，我在想这句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天要打伞，如果要是亲近的人，两个人撑一把伞，那就会靠得很近，否则的话就会被雨淋到，所以亲密的人也会变得更加亲密。这样一想，你是不是有一点期待下雨天了呢？好了，我们的深夜食堂呢每天都会如期的开张，今天深夜鹤顶红的第一份就是由一菲带来的，因为他在微博上带着烧烤走进了直播间。好了，看到了这个烧烤，但是我感觉好像因为一菲在武汉嘛，我感觉好像是当地的一些烧烤，对不对？因为并没有看到羊肉串儿，反而那个红红的是什么，就有点像那个爆辣的，就撒了好多辣椒粉的虾，是吗？来吧，请告诉我。小鱼儿也说预报天气气温最低已经是7摄氏度了，我的天，今天晚上确实很冷，所以如果大家在被窝里面的话，那就尽量好好待着吧，如果还在外面的朋友，那也注意保暖哦。明天大概率还会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好啦，我们的音乐蓝牙正在连接当中，风势播报也在同步进行，小白也发来了图片。哎呀，这是什么？刚刚停车发呆那一刻发生什么事了？其实看上去还有一点点，这个图片还是有一定意境的哈，虽然我没有看懂。好了，今天呢发一份订单，这份订单呢其实是国庆放假之前 Mika 点播的，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今天把它发出来，希望你能够收获吧，希望能够签收到他的一首韩语歌，叫做200%。虽然听不懂，可是呢能感觉到是一首非常轻快甜蜜的歌。For you, sweet mint 장전발사기전에작은들이불었나 Yes, 완전간장공장콩장장이곳간콩장장 Yeah, ready. 아침이깨는소리뭐 Warning 바람들은 Make time 뭐 Warning 저물어가는 Stop it, let it go 여물어가는 Romance 끊고 go Hey, baby, it's coming new day 새로운느낌이야이건 Hey, wait, let's come on, love, see 아무래도이거는난 스트로베리 처럼 베리베리 상큼한 사람돈 워리워리 어리버리한 그대 주위 사람들은 모두 다 이게 주위 밤낮을 걸으며 너 지켜주 너와 달리 그들은 자기를 사지하지만 배드가 이쳐다가 일어나 참고대로 돈을 쳤네 아침이 깨는 소리 모 Warning 바람들은 Make time 오니 저 물어가는 달빛은 Let it go 여물어가는 Romance 꿈꾸고 Hello 어디가는거아니 I'll be there 네가있는그거리아직우리사이선못해도그래도 Try 는해봐야지나라도Love this. I want you really, I'm 기본 멈추지 못하겠어 막 넘쳐 누가 잠가놓은 듯 내 입은 네 앞에서 오물점을 안 열려 내 구름의 뒤를 돌아본 내 두 눈을 보니 200%还是非常甜蜜的轻快的一首歌，你别说还真的有人特别喜欢这首，就像我们的喜坦，他说这首歌正经喜欢过了一段时间。好吧，这首订单也希望米卡能够签收得到，等你签收到了之后记得给我补一下五星好评。在聊天室里面看到了好久不见的小团子，哎呀，放假终于有时间可以听一下午夜情歌了，对不对？然后提到了吃啊，大家总是特别的热情，是的，美食嘛，谁能够不爱呢，对不对？然后音乐蓝牙看到已经有人连上了，那么到底是哪一首歌？是的，你们都猜对了，新田连接上了林俊杰。嗯，今天晚上确实准备了林俊杰的一首歌，所以呢我们就提前把连接成功的蓝牙歌曲放给大家听。这首《当你》，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林俊杰，是王心凌那个版本。可是呢，当我听到林俊杰的这个版，还是觉得非常的不一样。 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回忆都成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觉得这首歌让林俊杰唱出了一种特别温暖和保护的那种感觉，就是表面上可能哎呀我已经啊还是平静如水，但是内心已经波涛汹涌。就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孩的一些可爱的小动作小细节，哪怕是一个眼神的投递，他都会觉得哇，我好喜欢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嗯，男生嘛，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一个人，那就大胆表白吧，因为女孩子有的时候还是相对会比较矜持的。刚才看到了小柏发来了面包诱惑啊，真的是太诱惑了，而且这个面包诱惑我怎么感觉是升级版，上面还撒了这个像 MM 豆一样的巧克力，五颜六色的，还有甜甜圈，还有这种这个针织棒然后当然还有满满的冰淇淋，感觉把这个面包已经撑得有一点变形了。可是呢，哇，好诱人，然后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出自己非常喜欢面包诱惑。我也是，就当那个面包诱惑刚刚上来的时候，外面面包的温度还是很高的，但是呢冰淇淋沁人心脾，然后慢慢的去融化，两者融为一体。所以呢就是当你吃进口中的时候，刚会觉得有一点点烫的时候，就会马上尝到冰淇淋的清甜。好想吃。然后刚才我在感慨，就是有一些美食真的是不分地域的，你就比如说面包诱惑，还有一些驰名全国的一些小吃啊，对不对？像老干妈，国民女神，对不对？的辣酱，还有像鸭脖子，就这些好像你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大家都会比较接受，所以也是备受欢迎的必备美食。好啦，那继续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哎，我们的冯氏播报现在可以播报啦，播报一次，目前赞数是133918，让我看看点赞助力榜第一名是不是小星星呢？果然是，第一名专治小星星，第二名是佳宁，哎，第三名是山外有山。好啦，那么大家继续吧，接下来要出场的歌曲，这个大家不太好猜啊，但是呢这首歌确实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放过，它就是艾怡良的一首《我这个人》。如果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概括你身上最明显的特点，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不再喧闹活着，是真的长大了，不瞒你说我想你了。都转身了之后，我还在倔强什么呢？能让你说我的执着都是迷人的。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多难过我都不准再对谁提起。说我这个人啊，也不那么迟钝，会无视这世界对我那么宽容，但我都不要了，不要再浪费了，多承受我都不能假装我很快乐。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进去呢？只是寂寞惯了。

像珍宝。 Action, tell me what you die for. Tell me what you cry for. We hustle, ambition, and muscle just to stay alive. Soon as we choose to listen to be winning, we be our mission of the vision of this life we chose to be living. 非常不一样的一首歌，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是的，就是冷门歌手现在已经是他的一个梗了，就是绕不过去。当年他是多么的大热呀，那现在冷门歌手也是一个对他的回忆和爱称吧，对不对？其实这首歌呢，就是跟孙燕姿以往的曲风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相差很大。因为呢，这是他跟 Shiga Shea 一起来合作的一个《漂浮群岛》，然后这首歌呢是很典型的，就非常重的那种节奏感，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的这种reggae 的风格在里面，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会很硬，很硬朗，配上他的声音很高亢，反而会有一种那种爆发力。我一直觉得其实孙燕姿很适合唱一些爆发力强的歌曲，很有个性，这样能够把她的那种声线和她的那种情绪爆发感发挥到极致。好啦，恭喜斯坦福乔得到了大家的羡慕呢。是很厉害啊，斯坦福乔昨天和今天都连接成功了。还有像一菲也是连接成功了很多次，夏花其实也都很接近，但是呢大家哎呀有好多次都是擦肩而过。 Stream 也连接成功了好几次啊，剩下的小精灵们你们继续加油哦。今天呢剩下的歌手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连不上呢也还可以，这里面呢还会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有呢几位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歌并不小众的歌手。来吧，你们想想吧。接下来要放出的这首还没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他一点都不小众。 我要爱就直奔你。 Elva 萧亚轩， 我要梦， 来听幸福的地图。 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经不上岸，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 管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 幸福的地图来自萧亚轩。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觉得十一假期嘛，很多的朋友还是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寻求自己的快乐和心中的一方净土。所以呢，这首幸福的地图就是送给大家，希望你们都能够在旅途当中开心快乐，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当然这首歌也是若干年前的一部偶像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曲。然后新田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当年追剧的日子，但是现在想想这个剧情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然后我就突然间想，有现在的剧不可思议吗？因为现在好多的电视剧偶像剧大家都说什么网剧当道，但是说实话很多的网剧我并没有看过，因为只看了一些片段我就觉得已经接受不了了。就是这个剧情基本上你看一眼就能够推出后面好几集的剧情，也着实是有一点点的无聊。另外呢，主角的颜值好像也并没有以前那么的精致了。现在给我的感觉好像这些剧的制作方并没有把适合这个角色当成是第一位的，而是掺杂了太多其他的原因。以前的电视剧你会觉得，哎，这个演员他就是这个角色，但现在呢，你看到有一些演员你是无论如何也带入不了这个角色。就像小说当中主角都是哇美男美女，是不是？然后说这个男子非常的俊逸出尘，然后呢一双凌厉的双眼，凌厉的丹凤眼，还有什么雕刻般的面容，然后你再一看去饰演这个角色的男演员，请问哪里符合？女主角也是一样。哎，所以呢我真的忍不住要去吐槽一下，这就是我现在真的不怎么追剧的原因。有的时候颜值和贴合真的太重要了。好了，不说太多了哈。那这个假期你有没有追剧和追一些电影呢？也有一些这个非常美的电影，就是不光是画面美，因为导演的用色呀还有这个取景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服化道他的衣服也是非常棒的，然后还有就是剧情，就即便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即便剧情是我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我依然会觉得它是一部审美很高的艺术片。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做《雷诺阿》，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画面非常非常的唯美，但是呢我看了三分之一吧，我可能没太看懂啊，是我肤浅了。 但是呢画面极其的美丽，还有呢就像是天使艾美丽，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昏黄的色调。然后还有想推荐的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颜色呢它的色调也是非常棒的。然后还有像很多很多国产的电影也很棒。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啊，来听稍微伤感的一首。这首歌曲猜不到也很正常。其实呢我的歌单当中有很多都是之前播放过的，但可能一时没有想到。像斯坦福乔他发现了我放歌的规律，说歌手与歌手之间有的时候是有联系的，能够推出来，有心啦，谢谢大家如此的用心聆听，我也会继续用心把好歌送给你们。 周末我陪着寂寞倦在沙发的角落，手机整夜没想过，不是故意免打扰了，只是没人和我联络。你说大雨降落我会脆弱，可以给你打通电话，说好的你还记得吗？时间渐陌生的时差，手机整夜没想过，不是故意免只是没人和我联络。你说大雨降落我会脆弱，可以给你打通电话，说好的你还记得吗？打不通的电话，等不到的回答，回忆蒸发着大雨落下，想我吗？忘不掉的号码，是一串长长的吧，我们是渐渐陌生的时 这首是石豆山的《失落》，失落就是失去联络的意思，所以呢，有一点点伤感。大家也可以顺便猜一下，如果这首歌是失去联络，那么下一首歌会出现哪些呢？好啦，看到刚才聊天室里面大家说，《星辰大海》这首歌曾经创造过一天之内在音乐广播播放四次的记录，我的天！我在想，哎，有没有我贡献的一次？但好像看大家说，好像不是那一天哦，9月30号那天好像，那我是没有放的。然后这是花花最喜欢的一首歌，他说争取下次打破记录，一天播放五次。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还有我们的小团子要提前跟大家晚安了，因为他明天六点多起来要背政治，初三的学生好辛苦，加油吧。这是成长必经之路，但是呢当你熬过去，你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努力。 会有好的结果的，努力不会白费的。好啦，那么大家也继续连吧。嗯，没有人猜，那好，我就把下一首歌放出来。如果你跟一个人失去联络了，那希望下一个人能够和你拥有永不失联的爱。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单依纯，这个版本是正式版，是的。 希望呢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一辈子永不失联的爱。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该跟大家说晚安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温暖的晚安曲吧，虽然听不完了。最后一首歌送出张信哲和丁福尼带来的《爱就一个字》。雨夜的夜晚，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午夜情歌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 两个小火回忆，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 付出。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前赴后继，铸就辉煌。